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踪，爱情来了，想要忘掉，我办不到。 这是不是当爱情快要来的预兆？手心出汗，跟踪你的思考。 你的呼吸让我心跳，挡不住这种思念信号。 他们都说在爱的临界点特别烦恼，就让时间停在这里好不好？ 哦，爱情难以做梦的爱情。 哦，也许我在下一秒爱上了你，请你 来我的世界听一听，我闭上眼睛还是看见你。

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绚丽的色彩，比夏天更富有收获的景象，比冬天更能给人希望。万物始于春，而成于秋。我爱春的耕耘，更爱秋的收获。今天是9月2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In times of trouble,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when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ank you. 使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次放松？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心湖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路地路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要冲上来，你看看我多自在，双眼盯牢着现在。